远去的我， 和你一起唱，来自李健，绽放。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我是代班主持人 Mr. 长常小航。而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听到来自于蔡淳佳这样的一首《自画像》，听听看这里边能不能够听到那种梵高的自画像的味道呢？ 是我藏在衣柜等白马，哦，我们渐渐长大，那份自由没掉下酒，算现实和想象有落差。 画像，听到这里，我们会听到很多时候每个人对于自己的一种音乐的诠释。当然，很多时候也会用音乐给自己加一加砝码，因为很多的时候自己总是不够了解自己，但是别人能够看清自己的时候，才是发现哇，原来自己是这个样子的。当你能够回味过来了以后，会发现其实过往的路还是应该稳稳地走下去才行。正如我们下面一首歌将要跟朋友们分享来自于朴树这样的一首经典单曲，能够让我们听听看，在沉睡中你能够如何了解你自己。来听生如夏花。 眼中究竟沉睡了多久，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痴迷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我在这里啊， 说呢，用近乎苦行僧一样的一种迷狂，试图去解释一下泰戈尔的一段段的诗句，去品味这样的一种纯天然的静谧之感。听到这里，我们会发现，真的有时候音乐，你真的会不由自主的去唱起来，唱到你的心里边去。这里是和你一起唱。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下面一首歌曲，让我们再去回味一下那英的经典。在今年的春晚当中，我们听到了王菲跟那英的再次合作，而下面一首老歌 算我送给大家的一番祝福，来自于1999年电影《B 计划》的主题曲《相见不如怀念》。你不了解，我只能对你说声再见。但是现在的时间呢，刚刚开始，节目并不能够玩哦。 15:20，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的《和你一起唱》，我是代班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那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好音乐以及音乐背后你应该了解到的那些个唱歌时候的心情和那种音乐的状态啊。话说这样的一首歌曲《相见不如怀念》是1999年的一首歌曲了，当时我相信，我那会儿还小呢，是吧？好吧，我并没有听过这首歌曲，不，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啊。OK， 如果想要来了解我们下今天的节目的直播歌单呢，我们已经为您列好了，所以请各位朋友们马上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啊，关注一下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一下0223，可以获得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播出的和即将为您播出的歌曲列表歌单，为您一一送出。So come in next， 一首歌曲继续来自小哥费玉清带给我们的《想要和你飞》，而这样一首歌曲呢，有两个版本，分别是新版跟原版，而我个人而言，可能更加喜欢它原版的感觉，原汁原味的小哥，来一起听听看《想要和你飞》，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 半边月，你的脸，我读过故事的圆缺，点点的泪像星辰挂黑夜，倒映在回忆里的画面，人分别，心相随，我拥抱这份缘的深切，回首看见生命的不完美，对你的感谢未曾停歇。你哪里需不需要有人陪？你收不收得到我的思念？心为对你对，能够再催，陪在你身边，我什么都不缺。你那里有没有人能聊天？我想要爱你疼你像从前，心为对你对，天涯海角多远我都不累，牵你的手岁岁年年。 交错着岁月所有离合悲欢，爱让我看透，考验后才能拥有幸福的梦。我有没有在你的梦里面？我心里空虚，看不看得见？满天的宫闱，亲像过去无改变，亲像过去无改变。 和你一起唱正在直播当中。刚刚我们听到这样一首来自于小哥费玉清的歌，叫做想要和你飞。而下面的时间继续来关注来自于李元熙的这样的一首地图上旅行，能够让我们去感受一下春节期间，如果你有出去旅行的话，可以用这样的一首歌帮你进行一种回忆哦。 想念着你那边的黎明，夏天等待苍白的少年，我在地图上旅行，走过那些没有你的风景，听见低音的大提琴，吟唱着我遥远的爱情。我在地图上旅行，穿过大半个地球的回忆，我在黄昏下跳着舞， 来自于李元熙。半点的广告和资讯小段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和你一起唱。我是代班主持人 Mr. 常小航，我们一会儿见喽。

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不在天涯，也不在海角。当思绪绵延成了思路，认真心动，经过的山河，看过的书，飘过的云，我走过的路，峰回路转，豁然离开了，越着成歌。哦，打开心窗， 是聊姚谦作词，吴彤作曲并演唱的《我行我路》，来自专辑《吴彤们唱歌魂》，发行在2016年的3月15号，非常一首有品质的大歌，叫做《我行我路》。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第二个时段的和你一起唱正在直播咯，我是代班主持人 Mr. 常小航。刚刚呢，如果会留心的话，可以听到那些个副歌的部分，我也在跟唱着一些些。如果你想要来去跟我们去感受一下这样一种 K 歌的魅力的话呢，我觉得完全可以在一个路上的时间去行走我们的音乐之路，和我一起唱，和你一起唱啊。来，继续关注好音乐。那下面时间，刚刚我们也其实也跟朋友们分享过刚刚那首那英的《相见不如怀念》，而下面一首歌曲也是在今年的春晚当中，王菲跟那英跨越了时光20年，再度重新聚合在一起来去演绎的那首《岁月》，让我们来重温一下在大年三十晚上的春晚当中的那个场景，你被打动了吗？来听我们的回忆是怎样用音乐进行沉浸的。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正在直播。 山万水相知的一瞬，千言万语就在一个眼神。生活是个复杂的剧本，不改变我们生命的单纯。 不问扬起过多少烟尘，不忘内心一直追求的安顿。不管走过多远的旅程，感动不一定流泪，感情还一样率真。我为 深沉。 1998年的时候，王菲那英在春晚当中演唱那首《相约酒吧》，而在时隔20年的2018年的春晚当中，这两位又再次聚合在一起，用一首《岁月》告诉了我们，如何才能够叫做珍惜。珍惜，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所不能缺少的一段经历。正在为您直播，和你一起唱。想了解我们今天节目的歌单，您可以来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0223获得我们的歌曲列表。23首歌继续为您送出，来自于好妹妹乐队带给我们的归乡。在春节假期呢，虽然说是假期已经结束，但是正月十五之前都是年嘛，对不对？那如果很多朋友们有一种思念家乡的情怀的话，也希望可以通过这样一首音乐作品，加上春节这样的假期来达成。 云河的舟楫南来北望，

着飞，热闹的世界可能给你机会， 这束美来自由发挥，心里藏着一个会是让你很美，爱是你命中的机密， 叫你梦里面的乐享千金， 你来自不同的心， 秀出你的口，你有你几秒钟，我们一起排队。 欢想来自于萧敬腾、袁娅维还有迪玛希，一种开口脆的歌曲哈、啊。在大年三十的晚上，我们听到了那种三个人合体的化学反应，棒棒的。其实呢，在1月27号的晚上，我也在工人体育馆时候呢，亲临了现场去感受了一下迪玛希本人他的清唱什么感觉。但是他的当天的嗓子是有点问题，但是他依然能够非常非常敬业的把他的开口脆献给了大家。而下面一首歌，老歌继续送出，向快乐出发，来自于林依轮，你会唱吗？如果会的话，唱起来呗。因为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新的一天是一匹忠诚的马，总在零点准时到达。拨通你的电话，我们都别忙了，出去轻松一下。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了，其实我也这样想的。如果每天都是匆匆忙忙，快乐也会变老的。让我们快出发，就像小时候一样的去玩耍，常常忘记了回家。到达，拨通你的电话，我们都别忙了，出去轻松一下。没有你这更好的主意了，其实我也这样想的。如果每天都是匆匆忙忙，快乐也会变老的。 来，张宇的唱法， 让我们快出发，就像小时候一样的去玩耍， 常常忘记。 好了好了，还是听林依轮版本吧。 一起去 happy 吧，集体把电话关掉吧，不想他，想明天，快乐出 就像小时候一样的去玩耍，常常忘记了回家。 也不知道是谁乱入哈，反正不是戴玉。早期的歌曲，18年前的一首歌《向快乐出发》，而今天我们节目最后的一首歌 ending song 来自于张强，《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像这样一首歌能够带给多少人对于老歌的一种期待呢？同样能够焕发出多少人的一种新的畅想？尤其呢是在全新的一年当中，也希望能够有更加好的运气，开工大吉喽！15:57正在为您直播，和你一起唱。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223获得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歌单。稍后的节目将会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 Mr. 常，再会了各位，周末的下午我们继续节奏驾到，拜拜。 一个灯谜，一个故事。10月15元宵节，霸州温泉新都孔雀城邀您猜灯谜、煲汤圆、免费泡温泉，享初春温暖。